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78集。 母亲流着眼泪说完这句话，朱韵终于崩溃，跪在地上大哭。好像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被维护着，只除了他。朱韵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一个回转倒流的梦。做到最后，他甚至觉得那个梦美得不像是他的。李寻的事闹得非常凶，方志敬知道李兰去世的消息后，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对于监控事件，他一口咬定是李兰当时只是在问他会场的准备情况，自己好心告诉后，他怕影响弟弟，就没有进楼。方志敬的父母都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在等待起诉期间，想尽一切办法制造舆论压力。有记者不知从哪儿挖来小道消息，将李寻在校期间一系列事件全部爆出。目无礼法，打压同学，巴结领导女儿，甚至连他说喜欢笨女人的话也在其列。媒体轻而易举给他塑造成一个攀权富贵、嫉贤妒能的形象，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，并呈现一边倒的态势。时间的维度似乎发生了变化，很长一段日子里，朱韵不敢睡觉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醒来也不敢睁眼，仿佛睁眼即见地狱。李寻的判决很快下来，故意伤害造成对方重伤致残，证据确凿且毫无悔意。当法官质问他为何要下这么重的手，他只说了一句， 因为他该死。 他拒绝一切帮助，也拒绝一切探视。一审判决有期徒刑8年。李寻没有上诉。朱韵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，父母原本并没有太过担心，他们清楚朱韵身体一向很好，相信只要缓一缓就没事了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已经开学了，朱韵还是起不来床。母亲终于开始担心，她带她去看西医，没有用，医生说主要是心病引起。他又带他去看中医，医生号完脉，在朱韵眉梢那比划了一下，对母亲说， 这孩子现在的气已经到这儿了。 说着医生手又往上半寸， 到这儿就是抑郁症。 再往上半寸， 到这儿10个里面9个会有自杀行为。 母亲替他办了休学，一步不离地看着他。一个月内，朱韵瘦了10几斤，躺在床上惊弓之鸟一般，一点点声响也出得一身冷汗。母亲坐在床边，看着这样的女儿，低声说， 朱韵，人每得一场大病，就会改掉一个坏习惯，你一定要吸取教训。 朱韵埋着头。 我。 母亲凑近。 什么？ 朱韵用轻的不能再轻的声音说， 我知道他脾气不好，很容易惹别人生气。 他说得很慢，每一句都花费很大力气。 他犯过很多错，又喜欢逞强，嘴也不饶人。 朱韵从枕头里抬起通红的眼， 可错到这个份上吗？ 他看着母亲，又像是透过他问向所有人， 你真的觉得他错到这个份了吗？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？ 母亲凝视他， 半晌回答， 这话你要问那些恨他的人。朱韵，在这个社会遭人厌恶就是罪。 朱韵无法接受， 所有决定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早就说过，我看学生很准，这人早晚要出问题。你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太容易被那些剑走偏锋的人吸引，最后受伤的都是你自己。 母亲起身，临出门前又对他说， 朱韵，你爸身处的位置你也该知道，你跟那男孩的事儿会给他带来不少麻烦。你不要只想着自己，你也不用钻牛角尖。谁年轻时候都有过冲动和异想天开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揭开这一页，接着往下走就是了。 揭开这一页，然后呢？把谁留在书里？他有心结解不开， 今年必须给他送出国。 朱光义对母亲说， 这样不行，他得换一个环境。 朱韵浑浑噩噩度过很久，母亲这次给了他充足的时间，没有催也没有再劝，反正不管他接不接受，结果都是一定的。朱韵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从睡眠开始，慢慢影响到内脏、皮肤。他身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疹子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任迪和傅一卓都给他打过电话，可他们说的内容，朱韵隔天就忘。这后遗症太严重了。有一阵朱韵甚至觉得，自己可能真的要扛不过去了。最后救了他的，还是一场梦。梦里他站在铁栏杆外，远远看见一个人，染了一头乱糟糟的金发，双手插兜站在操场中央，淡笑着，一动不动。许久后，天地间猛然刮起一阵狂风，足球场上的草疯魔一般的摇摆，他还是一动未动。天色仿佛末日，他在那一刻醒来。时间正值黑夜与黎明交界，周围是死寂的安静。这个梦让他体验到了一种永恒的爱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一种永恒的自由。从那时起，他渐渐不再害怕。四个月后，朱韵在出国前的那天回了学校一次，校园安宁，一切如常。他只见了高建宏，高建宏在继续运作公司，但他放弃了之前李寻制定的项目，转向电子商务，并且经由之前的咨询师拉了一批新的投资。 你不能怪我， 高建宏对他说。朱韵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。高建宏忽然拉住他的胳膊，声音也激动起来。 朱韵，你不能怪我，我什么都放弃了，保研、出国、学校所有的推荐我都放弃了，就为了这个公司。可他呢？他都干了些什么？朱韵，三年了，他什么时候做决定的时候想过别人？ 朱韵看着他，低声说， 李寻喜欢笨女人的话，只在基地成员面前说过，媒体为什么会知道？ 高建宏神色一顿，淡淡道， 你以为这几年下来他得罪的人还少吗？ 朱韵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 朱韵， 高建宏在背后喊他，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对他。 他一步也没有停留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所有事都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，越往后就越偏离。 飞机经过短暂的加速，冲上云霄。 女士，您需要纸巾吗？ 乘务员看到流泪的朱韵，轻声问。朱韵摇头，她静静看着小窗外的万里高空，密布的云层。回忆里，痛苦和快乐都不计其数。有些片段因为回顾的次数太多，总变得不那么真实，如泡影一般，易随风消散。好在，还有一个最牢固的，便是他临别前的那句“我爱你”。摸爬滚打，千锤百炼，始终不会模糊，足以证明一切过往，告慰所有的义无反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